他一心表态去私婚的，我女儿家的心思想在你，总算我当时真顾好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，真的是常常拍山空地里，我自里爱耐心自己。 Thank you. 一番夫妻 非是我不送，我心中爱惜你吧， 姑爷，你怎么不叫啊？ 离婚夫妻敲响梦，一话不知诉衷，一阵春风作月朗，我此生又是谁 老娘亲，虽说你去往前进，不是欺贫爱富人，命难啊，叫谁生呀？满分，你问他死生难当真？我有心趁你今无年，世事不平常来迎，你今夜三更到院门，三百两黄金叫谁称？怕谁回啊门前 天上有后光，儿婿莫进园去，这次就下不到地在地上地头一困呐、 啊。怎么样啊？ 是这样啊，文字细说自在地上。 哎呀！ 今次一来问他乡，人民官听真的了。王城老子心间吊，此乃公有蹊跷，必定是妇女同为死不巧。此时要万事全好。啊啊啊啊啊啊你不听为娘哭劝告，怎如不知道哎？我不怕你放心，放心我娘。 哦，是是是啊。 我等下做个安息道，那有这场场大雨。 此人民凶顽无踪影，衙门有令下， 此来不问。 哎，兄弟，你看啊，小周一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 怎么敲门？怎样？ 开门！ 我来问你，不认识东王府丫鬟？ 哎呀， 看他们正是皇上的女子，必是凶犯。你再走来。 嗯，对不得，对不得。 门上留下血手印，要想抵赖，反不能。 哦， 我儿因为送断人，共也不可冤枉人。 那王爷是一人， 只有是谁？ 是你这个吗？ 三三老板， 哎呀，三老板，三老 板，我怎么了？ 时常死在花园内，花不得想也不一旦进退，我会不停两句劝，到处去我自的路忙自在， 早得你又早早 无功苦走， 哎呀 是 从往下去得到四十大班 是， 哎呀大班 命谁来的今日遇了替死鬼，老爷要我送长子望大盖子共跑来 都乱仓共党给到我的， 我叫王成老爷之命前来送长 大仙子 兵大人王成传人共长子前来 我何去向往城来是分城生物三车的塔将困他是破大殿传他上当 上当 上来在建筑西大门唐氏身上来 说你在天堂开门，我很在世，孤儿也不算得错，你往家八十四爷 来来就该用把心将个命法事故清楚，重则定罪，死而无怨。 行。 小生公子多是非，我欺负你更伤害。 有道是非，你心巧是难保全。 应该我因为负担罪，所有乡邻出门恩泪。 我老我父在我官，知身知面不知心。 杀杀杀人为了德，我家中富裕大宁德，可是小弟呀。一杯真为圆满配，生命不知儿戏子。大人啊，你身着披风要明察去啊，为黎民生乱做指责。 谁怂恿我们举台的万个嘉宾得不到来大金饼，你就受了苦。 愿望难造。 哎呀，臣与我宽大云子一横。 臣听有意，莫心在心。混杂之声声难得，请着你招人去过谁知伤人，不杂之他也 Thank you.

顶替李郎性命，上京应试，不料得中头名状元，眼看李郎得救，叫人好心哟。 请 啊，